点头说一心之间，寇准说咱们速速发兵攻到边关。王辉说杨元帅一到巡国军心涣散，如今敌人是锐兵狂澜，倘若是难与力敌，一败再败，大局是追回难。窦大人毛国知道我承担，只恐怕不上安定是难担。寇准说你不用给他们夸海口，我们不允许帮人犯边关，边关卖国和犯病我可不想扰到三川，他要是帮到大我们犯我们找你们老三不费难。人中说二亲就要来争论，站起孤王把事关，看一看可有何人挂元帅，咱们在定单做个好中原。报主领旨上一金殿官升，我交了一生文武百官，心有计较三门犯病，张元帅中那一箭身亡在飞龙山，三官到底受上官职，那一家挂印书着到军前一保边关，连喊了数声也没人答话，天荒口准走北边。每日里封赏大决定，我们争先恐后和斩金銮，今日三关风云紧，你们庄家多重围拿板，一时之间难无名，不知道何人去争先，我的家头来 有红烛高烧

间走过来了好天官，宋太君万岁死雷，一飞是调兵，二飞是派将，只因为杨元帅为国捐躯军阵前，贼势浩荡，朝野震动，不认挂帅到军前，前去求和，战让一步，咱们等到来年再争先。这本是王大人他的高见，万岁同意也要派令官。老太君听此言，只记得我的手 我听 忘不了我的苦难，那一阵不伤我杨家将，那一阵杨家父子不受苦一餐，可叹我连三代伤亡已尽，还乐得这老老少少那郎郎心心